我插在门上了，多个太太。 我们现在正在上课，我可没时间在课堂上听你胡说八道。等到放学以后，我再听，就在这儿。 被吉普赛人卖到马戏团去了。 嘿，多克太太窝了一肚子火出在我头上，我有什么办法？ 哦，我懂了，你又是作业做得不像样，被老师留下来了。不过幸亏你晚回来，要不会伤着你。家里被抢了。 哦，哪个疯子会偷吸尘器马达？ 你说好回来帮我大扫除的，记得吗？ 还有 Travis 呢， 这什么意思？ 哦，你说过男人像 bus 开走一班还有一班， 可是要知道一星期我只有今天休息，我希望 Travis 看着这屋子顺眼。妈， Max 的母亲不能忍受感情上的孤独，要与 Max 的生父 Nick 离婚，嫁给一位忠厚的消防队员 Travis。 Max 不能理解母亲的感情，对母亲的做法十分反感。 宝贝，你得学学你小时候。我讨厌这照片。 Max， 我们得谈谈。嗯， 嘿、hey， 伙计们。 哦，嗨，你来了。 嗯，挺精神。 Max， 你气色也不错。 Max， 你听说过 Bust Gidon 吗？ 那个演黑白片的死人。 哦，他是死了，可他很逗。跟他说了。 跟我说什么？ Hello Max， Travis 和我们要订婚了。 我还以为他是来蹭饭的。 我们本来打算等文件都签好。 文件？ 离婚文件，还有些文件需要你父亲签。 我父亲？可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是不知道。 听着 Max， 现在重要的是你们的生活要过得好些，所以我们要结婚。 我怎么办？干嘛不先问我 ？Max， 我怎么办 ？Max， 行，全知道了。 Max 心里非常难过，他决定去寻找自己的生身父亲。在路途中，他遭到了蓄意对他进行报复的流氓的围追堵截。 抓住他！ 你倒会骗人，他压根没有金表，没有劳力士，你逃不了，小子！你小心点，你这是在惹我们！ 怎么会呢？钥匙没法插进去，那根本没箱子。 你在骗我们，兔崽子！ 只有一个地方能插进的钥匙， 够你受！ 站住！ 抓住他！ 你别再跑了！ 抓住他！快 点！快点！ 小样，闹什么呀？闹！ 快点！快点！快点！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闯入了一幢无人问津的老式公寓，东躲西藏，不慎失足坠入了地窖，碰响了埋在垃圾堆里的一架老式录音机。随着一阵骤然响起的音乐声，在录音机里禁锢多年的神人卡赞猛然显身。 神秘，快许三个愿，让我来兑现。小心点，小子，不要对我不恭敬，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哪个小子那么笨，胆敢搅了我的梦？ 快跑！ 快跑！ 快跑！ 快跑！快！快！ 你闪开！ 快跑！快跑！ 要是你想争第一，我在你前头，轮不到你。可你要是想发财，想让财源滚滚来，你贪得无厌我不管，我只管把你的愿望来实现。嘿， 别一走了之太放肆。我早已千岁万岁，千千万万岁，凭我天下无双，性情直爽，魅力无穷，让你望尘莫及。我就是柯三。 我这替你高兴。 你这是去哪儿？你许三个愿，我就不缠你，我就回去接着睡大觉。 对不起，地下室的精神病先生，请你别对我指手画脚。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的精灵。 我希望我跟你一样大，但不像你那么蠢。 那不是许愿，那可是侮辱。 卡赞的出现使 Max 从流氓的围攻下解脱出来，但卡赞仍执意要帮助 Max 实现三个愿望，以此来报答其解除禁锢之恩。但 Max 根本不相信，他心情沮丧地回到了家中。 你的脸怎么了？ 我没事。 Max， 我没事。 这是谁干的？ 你的脸怎么了？ 别来烦我。 Max， 让我来吧。 我像 我来。 我 ，Max， 我能进来吗？哇，这真是太棒了！天窗完工了。你该不是在造中子弹吧？要那样就危险了。 别碰它。 你没事吧？怎么让人打了？你不喜欢我，对吗？听着 ，Max， 我并没有想取代你爸爸。我爱你妈妈，我想娶她，还希望做你的朋友。你要是想谈谈，就来找我。 Max 怀着一肚子的心事，徘徊在霓虹闪耀的街道上。他早把那个跟黑人长得差不多、身形巨大的神人卡赞忘在了一边。可怜的卡赞一直围着他转悠，求他发愿。 你这 不许个愿要这个吗？ 你怎么，你是不是闲得发疯了？ 嘿，你等一下，这种法术我已经玩了5000年，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绝。 这倒是。 你听我说，我们可以从小东西变起，从小变到大，把你的愿许完，好吗？ 你怎么老赖在我身边不走啊？ 哇哦，你住这儿啊？ 对，是我自己盖的。我说，你精神病院的朋友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就这样，虽然话不投机，但两个人一起走着，他们走进了一家夜总会，这正是 Max 的父亲尼克任调音师的那家夜总会。 快！ 喂？哦，好的好的，你稍等。 对方是谁？ 霍尔西亚，三好心。 西亚先生，我是尼克马特尔。哎，请你多多帮忙啊！我意思是，我们夜总会会给你提供最佳服务，我们会好好的款待你。好好，回去。心里什么事都得我亲自出马吗？谁有口香糖？ 我有。 你是谁？ 我叫 Max。 尼克已经想不起自己儿子的模样，他对 Max 视同路人。不过卡赞的样子却使他大吃一惊。 哎，这我喜欢，真的，这身打扮像街上耍猴的。你是预约过呢，还是突然来访吓唬我们？ 但愿骆驼身上的跳蚤吃了你。 谢谢。 话说硬汉子，这草包是谁呀？ 他是我爸爸。 伙真是你爸爸，他好像并不认识你。 听着，他已经好久没见我了，我当时才两岁。 他去哪儿了？ 出远门了。 去的也真够久的，虽然不是两三千年，但还是够久的。 现在他回来了，一切都会不一样。 好啊，那你干嘛不说是他儿子？ 你管不着。 谁说我管了？ 你别来烦我好吗？ 这算许愿？ 你就关心许愿？ 听着，小狗屎，是你招我来这个世界的。 我怎么招你了？ 你打开了收录机，你得许个愿，要城堡呢还是马车，我不管你要什么，我只是遵守规矩，我只能向你展示魔力。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除非你许完三个愿。快许愿吧。 你什么都能给我？ 从这儿堆到天上，我是科赞。 卡赞的话音刚落，许多精美别致的食品就随着卡赞的手势暴雨般的从天而降，堆满了整个房间。 再许两个愿，今晚准难忘。 等一下，刚才真的算许愿？ 只要许愿，包你满意。 行了行了，我相信你了。我愿我爸爸妈妈能再次相爱。 爱，虚无缥缈的愿我从不接受。 虚无缥缈？ 对什么爱、希望、向天祈祷、起死回生，太虚无缥缈了。我是物质先生，我的东西很实在，豪华别墅、一袋金币、喝不完的牛奶，诸如此类。 我几时得把愿许完？ 最好是现在。好了，快许愿。 我能等等，对吗？那么，在我许最后一个愿之前，你属于我，对吗？ 按规矩是。 欢迎你陪我，给你个忠告，换了卷头鞋。 我饿了。 我不饿。 该吃饭了。 时间没到。我警告你，你要乖乖听我话，那样，只有那样，我才会许愿，听懂了吗？好。 来试一下。 依我看，你现在还没胆量跟你爸爸谈，对吗？ 闭嘴。 我真想找些东西吃，我觉得都变矮了。 待在这儿，别烧着自己。 欢迎俏皮妞。 谢谢大家。 你好， 大家都好吗？ 我们要做一流的实况录音，准保轰动。班迪，过来，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保镖。 保镖？ 班迪。 哦，你不觉得他小了点吗？ 我用不着铜墙铁壁。 说的也 是。马泰奥先生， 放开我。 马泰奥先生，这个小鬼在后台转悠半天了，是你？在这干嘛？你叫什么 ？Max。 谁放的镜？这是游乐场吗？好了 ，Max， 游览结束。 不是 Max， 是 Max。Maxwell， 那好吧 ，Maxwell， 姓康呢？ Maxwell 康呢？我儿子？安静，安静，都瞧瞧，这是我儿子 Maxwell Mattel， 长得挺帅的。 跟大家认识一下，这是 Cindy。 你好 ，Max。 这边是 Bandy， 那是 Theo， 这位也认识。 你好，小麦。 这光彩照人的写 A 字要摸你，好家伙，真是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真是我儿子。 香槟。 笨蛋，他是孩子，走开。嘿，我们订没订披萨？你是披萨吗？过来，我给你看样东西。喜欢音乐吗？来，坐下，坐下，你听。怎么样？这地方刺激吗？你多大？ 十二。 披萨来了吗？ 披萨来了，吃了我的披萨能解闷儿。 也许买只橄榄球或篮球。 我依我看，现在奖励他还不到时候。 这不是奖励，帮他改好。 你们好，你去哪儿了？你没在学校，我得关你的禁闭。这次我真受够了，你已经两天没。 等一下，爱丽丝。 什么？ 干嘛不坐下好好谈？ 我还没说完呢。我忙着呢。哦，不不不不不，你等等，康纳先生，听着，我们要好好改改这儿的规矩。从现在起，你放学以后直接回家，回家你得做家务。 家务？ 对，家务。 什么叫家务？挤牛奶、喂鸡？我听不懂。 好了好了， 你真让我受够了，我忍无可忍了。 等等，不提家务，不提家务。我们的本意是想帮你，我们要替你找个家教，你每天放学后我来接你。 我放学后不要他接，我用不着非得听你的。他不是我爸爸，也休想做我爸爸。不许乱讲话，你才乱讲呢。你说爸爸不在城里，可他在，我见过他。 Max， 别这样。是的，我骗了你。你爸爸几个月前突然冒出来，我一时没辙了。他干嘛要走？麦克斯，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如你的愿。我虽然不算是个最好的母亲，可我希望你能有个真正的父亲，能陪伴你，能成为你的依靠，你懂吗？ Max 回到自己的屋里，关上房门，在黑暗中，他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孤立无援。就在这时，卡赞又出现了。 我说硬汉子，什么叫禁闭？ 干我不愿干的事儿。我爸说血缘很重要，我要找工作，做给他们看。也许我能当私人助理，让他们看看。我学会了本事，我就自己组个乐队，让我爸当经理。 人小梦倒不少。 你懂什么？你住在收录机里。 我住在收录机里，那又怎么样？偶尔有人会把我招出来，让我长了见识，见到的却是一大群傻瓜许下一些傻乎乎的愿。我老实跟你说吧，未来的计划不一定能实现。 那是因为计划太糟糕。你看看我未来的计划，下一步是两张夜总会的通行证，看今晚的演唱会。 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 我看我到外面去等吧。 不行，伙计，这多有意思。 小不点儿，进屋吧，走吗？ 来吧，小不点儿。伙计，你想躲也躲不了了，还是去吧。 他们不喜欢我怎么办？ 已经不喜欢了，那就看你找对付了。 我上场跟他们较较劲儿。 卡赞看到台上载歌载舞的靓女异常兴奋，禁不住地提着录音机登上了舞台，与一位美丽多姿的歌女边舞边唱。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喝彩声中，卡赞越唱越起劲儿，而且舞动起手中的录音机。霎时间，台上爆出一片金光， 金块般的东西溅得满场皆是。 我要找马天佑先生。 好吧。 我压根不知道，我事先不知道这件事情， 不用多问， 少跟我来这套。 你雇我录演唱会的实况， 对，我是雇你录实况， 而不是盗版出专辑，我不干了。 我过来，那音带对马里克来说值100万， 盗版要判重罪的尼克，我可不想卷进去。哦， 你干嘛？滚出去！我跟你说白了， 好说吧， 你早就卷进来了。 我没有， 我跟你说了出去， 我不干了，你 看吧， 我再也不管了。 我有5万盒空白带要运进来，你3点以前把母带做好。 爸爸， 休想！你看， 说你从这滚出去， 我要走了。 你别走。 尼克按照老板的要求，强迫录音师进行盗版复制。正当争吵不休的时候，刚好发现了躲在门外的 Max。 尼克不顾儿子的一番苦心，当即将其赶出夜总会。 我说过女子演唱组能让这儿客满， 你是说你有？ 这时夜总会的老板被舞台上卡赞的表演吸引住了。 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这些事儿你得多留点神，尼克，你得睁大眼睛发现新人才，你得发掘好苗子。 Max 神情沮丧地走出夜总会，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往下落。偏巧此时又遇到了几个流氓的纠缠，为了尽快摆脱困境， Max 把录音带的秘密告诉了他们。 我上哪儿都行，我能拉关系。 他能拉关系，拉屎吧。 是真的，他们正在录音乐会实况的袋子，值100万。我要是愿意能再进去跑到录音棚把录音袋子给你们。 哎，我说是真的。 真的，快从那边走， 小心点，轻点，快上。 谢布，快下来搬。 凌晨2点又不塞车，急什么？ 应该5分钟以前到。别磨磨蹭蹭的，小心小心。准备好了， 马太奥先生，那录音带已经做好了， 你等着，我就下来。嘿嘿，把门关上。 哪扇门？ 仓库的门，按那个钮。 哪个钮？ 门边上的那个。 这帮捣蛋鬼果然盗走了这盘价值连城的录音带。 我说，昨晚你带我去那儿可去对了，他们爱我都爱疯了。啊，哎呀， 你来这儿干嘛？ 瞧，处女座，昨晚还没看到呢。嘿，这是什么？ 你来这儿想干嘛？ 你找什么？ 没什么，没找什么。 没什么就好。这是什么？科学。在即兴共价键中有个，这你懂吗？ 我妈希望我懂。 嘿，哇哦，你也是个精灵。昨晚我们在马里克的车里真带劲儿，玩得很开心，吃着羊眼可真够劲儿。 什么味儿？哎呀，你身上一股河马屁股味儿。 见鬼！ 贝勒盖，贝勒盖，贝勒盖， 我说，你老爸替马利克感真服气。马利克说我能进军歌坛，不知艾斯亚会不会爱我？哦，哎，我现在这样。我说，昨晚你和你爸开心吗？ 昨晚开心， 法师多呀。 早点， 法师，我爱吃，爱吃，爱吃，爱吃。 Max， 等等。那么，你和你爸昨晚做什么了？ 做了许多事。 做事就好，做什么事？ 就做事嘛。 做事？很久以前我也做事。你不上学吗？ 我不想去。 什么？ 不，我不去上学。 好吧，我的衬衣怎么样？帅不帅？ 嗨，你这辈子见过的事儿哪件最坏？ 庞贝城的毁灭。 是许愿，那是你干的。 听着，我也没办法。再说，我被埋在废墟底下也够受的，受了300多年的煎熬。 那你干没干过那种事儿？有没有拿过你不该拿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 对，你干过的哪件事儿最坏？ 这能不能以后再谈？我得去办事，去见人。 什么？ 我得去做准备。 准备什么？ 为今晚。 今晚？ 我要去演出。 你？ 对，你不是说我挺棒？ 可你唱什么内容？ 说得对，这事儿让我犯愁，连穿什么还没定。 得了，穿什么没多大关系，关键你得有内容可唱，还得押韵，也就是得有事儿可唱。 说唱乐你懂多少？ 我略知一二。 哦，是。 我名叫 Max， 听我讲故事。我骑着 BMX 飞车找点事儿。 太差劲了，能吓死人啊！老天真 的。你有两首。 My name is Kazam, I got the whole plan. So listen to the man, cause I'm the Sultan of Sam. Is that it? Is that the whole deal? You wanna be a hit, you better get real. I did have this friend in 1000 BC. We discover a bevy of bathing beauties. Her bird looks to me and I says to he, why don't we jump in that old Euphrates? So that's the whole story. That's all you gotta tell? You got to listen to my rap from bell to bell. Those babies had rabies and we was in Hades cause we moved with the harem of the Prince of Akhtar. Which you and her bird in 1000 BC. Buried to our necks in sand like a sea. By assaulting with a sword and a lock and a key. Whew, they're in deep, would they ever get free? So it's me and her bird in 1000 BC. Praying to the gods. And what do you see? A man with the halo and a nasty decree. I'll save your butt, but you gonna serve me. I nod to her bird, he nods to me. And when the magic is over, we ain't men. We genie. Bob your head, Max. We were buried to our necks and stand like a sea. By assaulting with a sword and a lock and a key. I look to her bird and he says to me. And when the magic is over, we ain't men. We genie. What are we, Max? We genie. I can't hear you, Max. I cannot hear you. What are we? We genie. Genie. Genie. 我说，做个精灵一定很带劲儿。 当然，只要不被关着。过了2000年，关我的灯碎了，还以为自由了，可又被关进了罗盘，跟船一起下沉。等到被打捞上来，又被关进散热器，关进长号，最后被关进破收录机。 可你能打个响指，要什么有什么。 是啊，可就是没法得到自由，没法去爱别人，也没法让别人爱我，我没法改变命运。 真希望我能改变一切，懂吗？让生活变个样。 你说的不是精灵，你说的是仙。 仙？仙是什么？ 仙是自由的，仙无所不能，爱、未来、命运。问题是，仙只有童话里才有，而我不相信童话。 哦，是啊，我也不相信童话，我也不相信什么许愿。 可那灵验，你们学校没灵吗？ 有。好吧，我看我现在得走了。回见。 回见。 嘿，生意人。 小子，怎么样？ 哎，你有种好吗？玩得开心吗？ 我说去找你爹谈谈，就说想要回袋子他得给点钱，这可是你的机会，你照办一切都会变，你会有钱，人人会对你刮目相看，你是聪明人，不会不照办。 别跟我们耍滑头。 别这样。 尼克，尼克，你很清楚那盘袋子值$100,000。你脑瓜里想什么？你想自己独吞？ 我知道他很值钱，我会找到他。 可我会找到什么呢？一个忠实的朋友，还是一具沉在湖底的尸体？ 今天半夜前我一定找到。 可我还是觉得挺邪乎啊！从监视录像看，来我们这儿打劫的是一帮小毛孩。 哎，我不知道。 我也搞不懂。 Max 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做法会给父亲惹来杀身之祸，情急之下他大声呼喊卡赞的名字。 卡赞，卡赞，卡赞， 快下去。 卡赞，我要许个愿。 你干嘛？快下桌子。 卡赞，我要许个愿行吗？ 现在？ 难道250年以后吗？我要那袋子。不不，我许愿要那袋子。 要什么袋子？ 昨晚演唱会的母带。 你爸不能给你吗？ 不，这许愿有问题吗？ 不，这是你第二次许愿。 那又怎么？ 想浪费在一盘袋子？ 我情愿，快点给我，快点！你懂法术，我是可恩，帮帮忙。 哼，这没问题。 卡赞施展魔力，片刻间他们来到了夜总会。 干嘛来这儿？ 替你省一个愿。 他不在这儿。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嘛。 那袋子为什么不在这儿？ 你磨蹭什么？你曾巴不得我许完愿。 你在浪费许愿，这不对劲儿。这种事我很敏感，告诉我 Max， 我是你朋友。 我不要朋友，我要精灵。答应我第二个许愿，我命令你。 你许愿，我遵命。 Max 的话使卡赞听了很伤心，尽管如此，他还是忠实地帮助 Max 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找回了录音带。 我要走了。 让我来帮帮你。 等等，等等 ，Max，Max， 等等 ，Max，Max， 快下车！尼克，你在搞什么鬼？ 我找我儿子有事。 你儿子？你10年没见他了，你没这权利。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想必我报警了，我会的 ，Max， 他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快下车！ 快放手 ，Max， 找你的亲人去。Max， 不。 混了15年，我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 爸爸，我没有。 我知道你和那帮小子偷了什么。 爸爸，我求求你，我 跟你说了，我 天，你干嘛冒出来？ 妈妈要嫁给 Travis，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以为我在干大事？ 怎么以为都没用，反正你走了。 听我说，你别学我的样，别像我这样混日子。你能选择，我不能，懂吗？我不可能忘了我过去干的事，我已经陷得很深了。知道有多少警察想抓我吗？好吧，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没第二次机会，没第二次机会，好好记住啊。 Max 极不情愿地从父亲车中走出来，临别时他默默地将那盘录音带递到了父亲面前。此刻在父子俩对视的眼神中，不知道蕴含着多少复杂的感情。 马里克，你要找这个？我找到了。 开始生产。 好嘞， 天亮前第一批给装箱运出去。尼克，你留下，我想跟你谈谈你儿子。 怎么样，朋友们？为我们的高手和段子鼓掌！ 有成千上万的人爱我。 你这棒极了，真没说的。科顿，科顿，科顿，有了，有了。我要许最后一个愿。 什么？ 我许第三个愿，给我爸爸第二次机会。 别烦我，别烦我。什么事？ 请别走开，你们好戏还在后头。 要我爸爸有第二次机会，就是一种新生活。 我办不到。 科赞，你一定得帮忙。 有些事我办不到，起死回生，改变命运，这些科赞办不到。 科赞，我要许这个愿，它对我比什么都重要。你能试一试吗？ 我都试了一辈子， 那再加把劲儿。 听着，我办不到。 科赞，我一定得许这个愿。 你几时才能明白，生活不单是梦想和许愿，得靠自己的实力。 科赞，求你了，这事儿都怪我。 我不是仙，没法打个响指使你快乐。 你不让我许第三个愿，对吗？你有崇拜者，你不想回你的窝了。我还以为你是我的朋友。 朋友？记得你说过，我只是你的精灵。 你是个屁。 你快走。 爸爸，怎么了？ 走走。 终于到我手里了，看着很眼熟吧。说到你的能力，你爸爸实在太谦虚了。 Max， 这下好了，我得到了收录机，你准备许最后一个愿吧。 你听着，别这样玩下去了，我们都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你这些秘密是瞒不过我的，尼克。 你拿到了袋子就放了他吧。 爸爸，你干嘛？ 你许愿，我要得到精灵和所有我想要的东西。要是你想耍小聪明，哼，我们亲爱的尼克就会在天堂见你。 夜总会的老板是个残忍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 第三个愿该这样，我许愿让马里克拥有全世界的钱。 我许这个愿倒行，可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因为全世界都破产了，钱也就不值钱了。 有了所有的钱以后，我就能还债。快给我许愿。 我不能光说嗨，科赞，快来帮帮我，这样他不来，不能光说科赞。 Get a scoop of Ben and Jerry. Living so rich, better watch my arterial. Don't get me down with those thoughts of ethereal. I know who I am. It's the material. 现在， 由于录音带落入老板手中，卡赞的法力全失，浑身变得软弱不堪，全无招架之功。只见他咬紧牙关，大吼一声，震通全身经络，使法力又重新再现。 借此法力，卡赞狠狠地惩治了利欲熏心的老板及其爪牙。 快说，Max 在哪儿？ 哎呀呀呀！他掉进电梯通道了。 什么？ 我也想不出法子救他。快，快放我下来！我怕高，快放我下来！ 别做梦了。 夜总会老板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千年来，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如果再让我受五千年的苦，困在灯里、罗盘里，或是破收录机里，我也不在乎。我只求能实现你的心愿。我只愿重拾你的心。索马特拉拉巴哈斯蒂，你就是苏丹的黄金，我是克赞。 这么刺眼吗？ 你活了，你活了！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我许个愿，实现了，你活了！ 怎么了？怎么回事？ 不知道，以前从未有过。 你要走了？不能走，我还没许第三个愿。 你许了。你希望你爸爸有第二次机会。 等等， 这愿望很美，是发自你内心的，它实现了。 可不，你不知道，你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我只觉得，觉得自由。成仙了，我自由了。 不，可威，你别走。 你不需要我了。 别走。 在心中，我们都是仙，都自由。 可威，你别走，别离开我。 力量在你心中。 被松绑了，你朋友也在，还说什么第二次机会？